阳光，倒不如把回忆化作一个花章，看忘了永远悬挂在眼眶。我不怕短暂，你不停变化，我不想拥抱到你付出了血汗。生命太短暂，来不及感叹，让我们打开这扇门，再各自流浪。很感激曾经和你在地球作伴，有聚有散，随星球在运转，一路心跳演奏着如歌的心伴，道别的尾音像旋律飞扬。我相信短暂，你向往变化，我不要拥抱到你付出了血汗。生命太短暂，来不及感叹，让背影留在这港湾，烟消云散。永恒抵不过平淡，我们不甘心闻到爱情腐烂，有谁能抗拒尘埃飘降。这首歌完美都因为他的感情高低一样，我们都要一变化，你不愿拥抱到我变爱情温暖。生命太短暂，来不及感叹，让诺言在大街小巷随风声流转。想换一点光，我会好奇你有否领会到。